搁浅了。然后在这里还要祝贺一个由麦蒂新生的小 baby， 我们还不知道他的名字，听说好像叫王理查德， 暂时叫他葵花子吧。 不，那个不是，还没到你的， 啊、到 还没到你的，哎、对，刚想祝贺你。 我还以为我是第一个呢。 就在几天前刚刚出生那个小男孩。 哇，恭喜恭喜！ 对啊，然后还要恭喜我们的板大 Sunflower 有了葵花子，鼓掌鼓掌鼓掌鼓掌！ 谢谢。 今天呢，第一个的打头炮就由葵瓜子的妈妈同学给我们来介绍一下 Amherst 的周边美食，各国风味。 我知道，任何国家美食都不能跟我们国家的中华美食相媲美了。但是呢，既然大家生活在美国呢，我觉得应该把握这个机会，四处去品尝一下各地民族、各个国家的美食。我想，其他国家人民吃了几千年的东西，喜欢吃的东西自有它，可取之处吧。我们就本着那个取其精华， 取 其 糟 粕， 对对对， 不要就是一棒子打死都说，哎呀，西餐不好吃啦。其实也有些很多东西都比较健康，哎，比较美味。 嗯哼，你想从哪个国家的开始啊 ，Sunflower？ 我不知道啊，我就先讲一讲意大利语吧。 我听说意大利的菜是唯一能够就是在国际舞台上和中国的菜，就受欢迎程度最广的一个菜品。我也不知道， 但我不知道有没有可比性啦，可能受欢迎。我觉得意大利菜一般就比较清淡一些，就是那时候也 deep fry 的东西比较少。 deep 什么？ Deep fried 就是那种很油炸的东西、啊、比较少，对，一般就是用橄榄油啊，然后黑胡椒什么比较多，啊，其实我懂得也不是很多了。我先讲一讲那个 Antonio's Pizza， 大家一定都知道吧？说 起我去过， 肯定每个人都去过。我觉得说起意大利美食嘛，就是 Pizza， 一想大家会想起 Pizza， 然后就是 Pasta， 对。所以在 Amherst Downtown 其实有一家很好的 Pizza 店，就是 Antonio's， 我觉得 Antonio's Pizza 是主要是它的皮比较的薄，比较脆，就是特别是你拿它跟那个 烘焙的程度恰到好处。 Blue Wall 的比较， 我刚想把 Blue Wall 拎出来批判一下。 Blue Wall 那个饼好厚啊，可能但是也有可能有些人会喜欢吃，饼比较厚一点的。然后就是 Antonio's Pizza 它也比较价廉物美啦，然后它好多好多品种，也有那种就 cheese 和蔬菜在里面的那。 对， 我也不知道那叫什么。 Antonio Pizza 的生意真的非常好， 挺好， 每天晚上，特别是快要凌晨的时候。 对，而且比较方便嘛，就一两块多钱吧，就可以吃到一块很好的披萨。 嗯， 而且好像是他们是唯一一个就是可以 sell by slice 的地方，其他地方都要买一整个那样，他们就会，对你，如果你想吃两种不同口味的就方便了。 哎，这个我倒还不知道，作为新手我应该好好的记下来。然后明年的时候就可以向小弟弟小妹妹介绍了。 对啊，然后再讲一下 pasta 吧。其实当然他有一家 pasta 餐馆，大家可能不是很清楚。 pasta 叫 pasta e pasta。 哦 ，pasta e pasta。 对，就在那个 subway 的拐角，就 Antonio's 拐角过去就是。 对对对。 他们本来呢在楼底下，然后现在不知道为什么搬到楼上去，然后生意好像没有以前好了。上次我刚去过。但是我觉得他们的 pasta 非常非常好吃，然后有非常非常多的种类。 嗯哼， 就是说他们有一些自己的 recipe， 然后也有一些呢，就是你可以选择 pasta 的形状， 嗯、 就是你要是 spaghetti linguine， 就是长短粗细啦，都可以。 是不是有那种螺旋形的、啊？ 那个东西叫什么？ 那个不是 spaghetti 吗？ spaghetti 是细长型的，比较粗， 像面条的。 对，比较粗的一种，然后 linguine 是扁扁的。然后 angel hair 是很细很细的 angel hair， 我一般拿来就给它做中国式的炒面，因为它炒不烂、 嗯、 所以很好用、 嗯、 但像 spaghetti 就要煮很久很久。 我们在家里也做过一面，就是先把它煮好了，然后浇上已经做好的那个浇头，番茄酱加蘑菇， 对， 最后撒一点 在意大利菜里面主要是两大类型的 sauce， 一种就是叫就是西红，对，就是白酱红酱了、 uh-huh. 一种就是西红柿 based 的，就是像 marinara 啊，一般你去就有一种，就一般是西红柿啊，什么胡椒啊， garlic 洋葱那些 炖出来的东西， 嗯， 还有一种就是白的 cream sauce， 就是一般就是 Alfredo， 嗯， 就是里面有 butter 什么， 还有奶油， 奶油 牛奶， 对，味道是很好了，但是我是觉得 可能热量， 就如果你选择比较健康的，健康的就一般就选择红色，就是 tomato based sauce， 嗯哼， 然后还有其他一种就是单纯就是橄榄油， 嗯哼， 加盐加胡椒也很好吃。 我觉得这种调味很清淡。 对啊，就关键是你要能用到纯正的橄榄油，就会有一股清香， 嗯， 而且那样在家里做也比较方便，因为你 sauce 的话自己很难做，要不你就是买来也还可以。 为什么意大利菜是以清淡而著称？因为在我印象中，这个国家非常的热烈奔放，就像西红柿酱那种颜色才能够符合他们的性格。 我也做了一下研究，好像是根据意大利各个地区不同嘛，他们也有偏重于，对，好像有一个地区就偏重于比较 cream 的， 嗯， 另外一个地区就比较偏重于比较 tomato based 的，就比较 light。 嗯哼， 言归正传，我们是讲餐馆的对吧？ 哦，对对对， 不是讲， 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吃的意大利餐馆吧。 下面我讲的就是那个在 Hadley 有一家意大利餐馆叫 Camillina's。嗯，很多人都知道，好，两年前我们的婚礼也是在那里举行的 啊，好遗憾我没有参加呢。 你还没有来呢，那是。 对呀， 啊，嗯， 那家叫什么？ 叫 Camillina， C A R M E L I N I， OK， 嗯， 就 是在那个 Hadley 不是有一大片绿色草坪吗？就在那个拐角上有一个很破的房子，经常会很多车停在外面，吃的人很多很多。然后首先一个我觉得他们的环境非常好， 是不是室内装潢比较有特色，很意大利吗？ 我也不知道什么是很意大利，但是， 嗯哼， 据说那个 owner 是意大利人，然后里面有一架钢琴，就每个星期六，好像是星期五星期六，他会晚上开到2点钟左右，然后你可以去喝酒什么的， 嗯， 然后有人有一个老头子经常会在那弹钢琴，据说是弹得很好，反正我也不是很懂， 我们可不可以上去弹一弹吗？ 我不知道哎，他都是弹那种很轻的爵士乐， 嗯， 听着还蛮舒服的， 感觉很不错， 对，气氛挺好，觉得两个人约会比较适合， 哇，太浪漫了。 然后就讲一讲他们的菜吧，就是其实我最喜欢吃的就是他们的面包，其实一般你去吃西餐的话都是有， 嗯， 先有面包上来 appetizer， 对，但我去过好多家意大利餐馆都是面包特别好吃，但是他们面包各种面包都不太一样。 我去过 Bertucci 的面包就很好吃。 哦，是吗？我没吃过， 嗯，很有韧性，然后奶味十足。 对，而且它有时候拿上来是还热的， 对对对， 温温，嗯， 会蘸一点橄榄油。 对 对, 对对对。 然后我们经常在想，我们去吃其实只要叫个 appetizer 就可以了。 对呀，啊，其实从面包吃到 appetizer， 再吃到最后根本吃不完，而且 就几道 菜，那个， 哦，最后还有甜点提拉米苏。 那样确实还一般主菜都比较特别大。啊，然后回到 Camillina， 我们又走题了。 刚刚说的他面包很好吃，其实他们就是那个有一种，他们有一种橄榄和橄榄油混合做的那种 sauce 抹在面包上面就特别好吃。我每次一去就吃面包，就光吃面包就吃饱了。 我想起中国的橄榄菜，在中国南部有香港那种地方会喜欢吃橄榄菜，就是用橄榄泡在什么菜里我忘了， 嗯， 但是有很有橄榄油的清香。 哦，这个我倒没吃过。然后卡梅利纳有一个 特色，就是说它有很多那种，就相当于是 mini dish， 就像 appetizer 一样，但是它是一个，我觉得比 appetizer 做的要精致，大概10块钱左右的菜，一般就是比如说你吃不下很多东西，你可以就要一个，我忘了那个意大利名字叫什么，头就像头台一样， 头菜是吗？ 对，然后这个头菜我都很喜欢，有一个那个鲜贝，还有一个是。茄子做的非常非常的嫩，就吃不出茄子味道，就入口即化，它是烤出来的。 哦，oh. ， 然后还有一些炸的虾呀，当然还有 shrimp cocktail， 就是那种虾蘸西红柿酱，那个比较普遍的。 意大利菜是不是做海鲜做的多于牛排、猪肉这种？ 我还没吃过猪肉， 没有吃过意大利， 只有一个菜里面有猪排。 猪排。 对，在卡米尔，它的牛排有好多种。做法，然后有好多个部，就牛的好多部位的排牛排，然后它有什么，它那个牛排不像你想象当中觉得是太牛都是没有味道的，就是很硬，它那个 sauce 很好吃，一般就是 它是一种 wine based sauce， 就是什么？ 同学们，我口水都快流下来了。 还好刚刚吃过饭，都好了。嗯，总之推荐大家去卡米利亚试一下，然后他们的提拉米苏也不错的。一般 提拉米苏好像有个传说的，提拉米苏字面上是带我走的意思。 是吗？还有这么浪漫的故事？ 对，然后。然后据说是算了，那个版本我就不讲了，大家可以自己去 Wikipedia 上查一下那个十八禁的版本。然后还有一个说法是，字面上它是拉我起来，就是说有一个人他非常喜欢吃提拉米苏，然后越吃越胖，越吃越胖，最后提拉米苏的名字就变成了拉我起来，因为那个人已经胖到走不动路了。 你肯定把一帮美女都吓跑了，都不敢吃提拉米苏，难怪我们中文字里面有个拉字呢。 对哦，在这里大赞一下邹毅同学的提拉米苏，实在是做的令人垂涎三尺啊。 我还没试过。 还有什么意大利餐馆吗？ 对，然后 Northampton 有一家叫 Splado， 是在 Main Street 上面，非常非常有人气，经常就是要预定位置的啦。我只去过一两次，对他们家也不是很有印象，有兴趣的同学可以去试一试。 这名字一听就很意大利，像这种以 O 结尾的。 对，我觉得这名字很 cute 啦，两个 O， 然后对，然后一般这两个消费会高一些，一般就是可能人均要25块钱到30块钱左右。如果你再要吃红酒啊，甜点什么的，就更加。 对，特别是点了红酒。 对，但是享受偶尔享受一下还是挺值得的。然后还有一家就是叫 Olive Garden， 是一个，它是其实一个连锁的餐馆，也算是意大利的吧，我觉得有点美国化。 是不是也在 Northampton？ 这家在 Springfield， 但是 反正都不在 Amherst 就对了。 Northampton 还是比较近的嘛。Olive Garden 就是比较那种没有什么，因为它是连锁的嘛，所以就是可能吃过一两次就老那个味道。像 Carmina 它会经常有新菜出来。 在此我还没有车的同学大吼一声，有车同学快带我们去吃啊。 我觉得 Springfield 那家 Olive Garden 还不错，但是也是需要定位，要排队的。我知道的意大利餐馆我去过的就是些。 好，那我们先让 Sunflower 同学休息一下，他已经一直不停地讲了很久了，来快喝杯玫瑰花茶。我们先来打一首歌吧。 See a single light. 哎呀，刚才华姐批评我说话太快了，主要是一说起吃的就特别激动，没办法，我放慢一点语速。 理解理解。 下面就是很多人都问我这附近有没有法国菜，其实真的有一家，就在那个 Fleet Jones Library 对面 Fleet 旁转角过去就有一家叫 Chair Albert。 等一下等一下，那是什么地方？我怎么从来不知道我们这边有个 Fleet 跳蚤吗？ Bank of America 以前是 Fleet， 对不起。 哦， 就那个 是那个烧掉了的吗？ 没有，对，那边那个在 Subway 那个十字路口。 OK， Chair Albert 是一个很小很小的门面，但是里面就里面也很小啦。以前那个地方是一家意大利餐馆，然后倒闭以后就变成法国菜了。 看来法国菜比意大利菜好吃。 可能吧，我对法国菜真是一窍不通，但是那边我去过一两次吧，反正也是差不多人均要25到30块钱那样子。 嗯，我很多次经过那边，我一直以为他们只是一家画廊，或者就是办那个什么石雕啊、根雕 的 展览。 他隔壁确实是有一家画廊。 嗯，对， 他门面实在太 很多人都很不容易发现。想试试法国菜可以去试，可以去试一试，但是我不知道到底有多正宗啊，多好啊。 嗯，也许这点Zoe也可以跳出来说一说，他在法国过了一个礼拜，吃了很多法国的美食。 哇 哦，再次要再次大赞一下 Zoe 的红酒炖梨。 哇， Zoe 有好多东西啊，下次一定要开 party 一定要请他。 对对对。 然后德国菜其实也有一家耶，在我知道从报纸上看是 Springfield 好那边有一家，但是我知道在 Belchertown 九号路上妈妈店过去， 嗯， 往东走，在九号路上有一家德国餐馆。 嗯， 我是一两年前去过吧，去过两次，但是现在不知道怎么样。它是其实是一在一栋很大的 house 里面，据说也开了有好多好多年了吧。然后 你去吃过吗？ 我去过，吃过两次，我只知道他们的牛排，他们牛排特别特别大，比我脸还大，反正是吃不完了。然后你就是因为德国的香肠比较有名，然后啤酒比较有名。 对，我觉得德国人做猪肉很有一手。 是吗？ 对，就是香肠，然后德国人就是以吃猪肉出名的， 对， 猪肉和啤酒。 然后去的话可以 order 一个，它有一个叫 sausage sampler， 就是给你 试吃 一小块一小块一小块的各种各样的味道的 sausage。 它 每种 sausage 都有一个名字，但是我全部都忘记。 它的 sample 有多大？ 不是很大，就 appetizer 了，属于。 那很不错啊。 那是唯一给我留下印象的菜。 对啊，我觉得像我这种人过去之后，可以都不用点正菜了，就 appetizer 全部吃 一 遍。 第 一 次去都是一头雾水，都带着文曲星去查。 文曲星？哦，你那个是德汉的那种？ 就英文，它也是英文啊，它菜单也是英文啊。 嗯。有没有很帅的德国 waiter 和 waitress？ 哎呀，都是老头老太。 这样，我们考虑下一个吧。 好吧。这边有一些墨西哥菜啊，像那个也是在 Fleet 那条叫 Peter Pan Bus Station。 对对对，我见过那家叫 Pica， 叫 La Veracruzana， 我不知道。 啊，哦。 我不知道那个 是不是这么念，反正我 那边也一直生意都 很好。我知道什么 Veracruzana 是一个城市地区的名字吧，墨西哥。那家也是连锁店，反正 Northampton 也有一家。 是不是他们都吃 taco？ 它有好多种 taco， 然后是像 burrito 也是，然后 burrito 也是墨西哥的。 对，其实我上次学过他们一个，买了它 tortilla， 然后 tortilla 是一种像面饼一样比较厚。 嗯， 然后一般他们就卷着东西来吃，然后我是把它中间就是你炒个随便什么中国菜往里一夹也挺好吃的。 我想起了肯德基的那个老北京鸡肉卷。 差不多， 嗯， 洋为重用吧。 对啊，我还听说披萨是马可波罗在中国吃过了葱油饼，然后回去之后发现没有办法把馅做到饼中间， 就太麻烦了。 对对对，就直接把馅铺在上面，反而成了一道风景。 对啊，我们也可以吸取一下他们的精髓，然后 中式塔 可改造成我们的。 有没有西班牙拉美那种菜系的？ 我听说那个 Northampton 有一家叫恰恰恰，听说是 Spanish 的，但是我从来没 有 去过。 很 有 感情的名字。 对，就在那个就在 Main Street 上面，反正 Main Street 上一溜的饭店。 嗯， 就我们讲讲就传统的美国菜吧，一般他们都说是创新美国菜。 okay. Innovative American food。 对啊，说实话我真的是来美国之后对美国菜不敢恭维。 对啊，避而远之。 总觉得他们就是把所有东西都混到一起，然后像 Brito 那样搅一搅，撒一点酱，弄点 cheese 撒在上面就直接吃了。 对啊，肉啊什么到最后都没有什么味道，对吧？然后，其实当趟有一家叫 Judy's， 算是美国菜吧，好像去吃的人还很多的。我比较喜欢吃他们有一个特色的东西叫 popover， 是一种像面包一样，然后烤出来中间是空的。其实吃起来我觉得口感很像油条。 我吃过 popover， 很好吃。 我喜欢吃 popover 的皮胜过吃别的东西。 哎、对对对对对，我每次去吃三了就要一个 popover， 然后就只吃那个 popover。我听说 stop shop 有那个 popover 的 mix 可以买，然后回来就自己烤。 哦，是吗？ 嗯，我还没有试过，但是大家可以去看一看。 Judy 扩建啦 ，Judy 扩建啦。 对，扩建了就不会那么挤了。然后还有一个我去过的，就是在 Northampton 有一家酒吧叫 Packards。 嗯哼， 嗯，反正人气也很高。它 也是美式的是吧？ 对，基本上是酒吧。然后你吃的东西的话，就是薯条啦，然后是有一个是叫 Blooming Onion， 就他把那个洋葱炸的可以像一朵花一样。 哇！ 就脆脆的，然后特别好吃，但是我觉得卡路里也不低。 我突然想到了，我经常在 Stop Shop 看到的一种蔬菜，长得像莲花宝座一般。 啊，那个叫 R A A 什么？对对对对对对， 没吃过。 很新潮的蔬菜对于我来说，还有一种是红色的芹菜。 啊，那个应该是，这个味道应该跟普通芹菜差不多。好吧， 我们来说说亚洲菜吧。 对 呀、 啊、对呀、啊， 说了那么多西洋菜，都很甜腻。 啊，先来讲一下泰国菜吧。 嗯，好，我喜欢。 在 MS Downtown 有一家 Thai Corner， 其实我很讨厌 Thai Corner， 它是在那个就在 Antony's 后面，它不在那个 Main Street 上，在背后。 哦。 有一个小很小很小的弄堂，钻进去 okay, 在后面。 嗯, 我并不觉得它是很好，但是它每年都被评为这个 Valley 里面最好的泰国菜，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也许它是唯一的一家泰国菜。 我经常去吃他们的 lunch special， 然后就是觉得又贵，给的又少，我吃都吃不饱。 那你还经常去吃？你的人生太腐败了！我的中午都是带只饭盒去学校吃。 哎呀，难得要换一换口味的嘛。 嗯。 然后又觉得就是有的时候过咸了，就是然后给的蔬菜、虾什么都不是很 generous， 就一两只虾那样。 嗯。 反正我觉得感觉不好。 其实我对泰国菜的想象是很好的，因为它应该是有点辣有点甜。 对，你吃过什么泰国菜？ 做的很清凉。泰国菜我好像还真的没有正式进饭馆吃过。 那个 Tom Yum 就是很有名的，什么叫什么冬阴汤、 哦、 冬阴功汤， 冬阴 我不知道 冬 阴中文怎么说。 完了， 我记得上次 Sherry 做了一个汤非常非常好吃，他说是就是用那个调料做成、 嗯、 他英文名字叫 Tom Yum。其实他们要么这个酱可以在妈妈店买到，然后回来自己做，它就是酸酸的辣辣的那种味道。 对对对， 然后自己加豆腐和豆芽菜什么就可以做。嗯， 泰式海鲜拌饭我吃过。 哦，我没吃过哎。 那个是在美好的祖国吃到的菜了。 哪里美好的祖国？ 中国呀。 我还以为一个餐馆名字。 继续、 嗯、然后他们也会有一种汤是里面放椰子汁。 哇，感觉真的 很 热带风情啊。但是 然后会放他们的菜里面会放菠萝、 嗯、哼， 然后要提一下的是泰国的咖喱、 嗯、 我知道很多中国人都很不习惯咖喱的味道，但是咖喱它确实很多种，有印度咖喱、泰国咖喱，然后日本式的咖喱，他们全部味道都不一样。 嗯哼， 先讲一下泰国咖喱，就是一般就是有yellow curry 或者是 green curry。 我只吃过 yellow 的， 我觉得他们比相对来讲比印度的咖喱我比较能接受，一般就是甜甜的，有点甜，然后没有那么辣，没有放很多香料，觉得还蛮好吃的，大家可以试一试。然后泰国做鸭子，泰国人比较喜欢吃鸭子。 哇， 就是唯一能在这边能吃到鸭子的地方就是中餐馆、泰国餐馆和法国餐馆。 鸭子在这边是不是一种奢侈的食物？ 我觉得美国人好像从来没 吃 过。 对，我在超市里面很少见到， 但是在泰国餐馆你可以找到鸭子。 他们鸭子也是烤着吃吗？ 差不多吧，也有，对，应该是皮反的脆脆的呢。 我好怀念南京的盐水鸭。 别说了， 超级好吃，皮很薄，肉很嫩，有一股桂花的香味。 哎呀，口水流出来了。 来，我们讲讲这边有什么，除了那 Amherst 的 Thai Corner， 在 Northampton 有更加好的泰国餐馆，有一家叫 Siam Square， S-I-A-M Square， 然后它就是在 Main Street 的，就是5号路和9号路十字路口，在5号路那边。 大家看 Sunflower， 大家去 美食地图多熟啊， 大家可以去网上查地图， 不愧是美食版的版主。 但是这家我去的比较多，所以我觉得他们很多菜都不错。 嗯哼， 我喜欢吃他们的海鲜豆腐粉丝煲，好多好多海鲜，然后粉丝也很好吃。 近期刚刚吃过一次，不过是个神秘妹妹做的，哈哈哈 哈哈哈。你口福不错嘛。 那是，我是板妇嘛，不会做也会吃啊。 还好意思说。然后就是还有一家叫 Thai Garden， 网上评价很高，我去吃过一次吧，没有特别 impressive， 可能去的不够多吧，大家去试试吧。然后讲一下 India food， 印度菜。 一说起印度菜，很多人都说 不好吃，受不了， 很多人都会说耶、yeah。 大家一定要自动规避一下，学校 Camper Center Hatch 的印度菜，太多油。 那是因为你没有吃到正宗的， 太多香料。 对，我也是要去，我也是很多东西都接受不了，但是因为我老公比较喜欢吃，所以经常去。就在 Northampton 有一家叫 Indian House， 在 State Street 上，大家可以网上搜一搜，这家就是评价最高的，人气也很旺，价钱也很贵，然后里面的装修也非常非常的印度，然后老板都是那种穿着 那种印度民族服饰。 哇，真的，女人都穿纱丽的。 那叫沙粒嘛， 对，就是那种彩色的布，然后就从街上裹下来。 老板娘很胖很胖，但穿的就是很雍容华贵那样。 哇，他们额头中间用金色的点点一下吗？哦，红色的点， 没注意看，光顾着吃了。 他们是不是吃素食的？ 没有啊，很多菜都有肉啊。 有荤菜、啊、哦，我还担心印度人有很多印度教的， 但是你就 不 会吃到那种一块一块的蔬菜。我记得我有一次去点菜，我说我要吃蔬菜，他说想了半天以后，那个 waitress 说菠菜可不可以，我说可以啊，结果端上了一盘绿油油的 curry， 绿油油的咖喱，然后说哪里有菠菜，全部捣碎在里面。 蔬菜汁了都是。 对，我都不怎么吃得下。然后印度菜除了咖喱以外，还有就是叫 tandoori， 我忘了怎么，就是一种 tandoori， 用那种他们的， 也是种香料吗？ 不是，对，是一种香料，然后用那种香料腌制出来烤出来的肉、 嗯、 然后就那个菜就叫它的、嗯、有鸡肉啊虾啊鱼啊都可以这么烤，然后就是端上一张 像我们中国菜门叉烧那样鲜红鲜红的颜色，我都不敢吃，我就肯定有好多色素。然后鸡肉的话我吃过好几次，里面都比较硬，没有什么味道，反正因为我一开始也是不吃不惯咖喱，所以会点那样的菜，我觉得 grill 的烤出来的肉应该还可以吧、 嗯， 还是觉得咖喱比较好吃。然后一般吃咖喱你会，他会问你呀、啊，或者是吃米饭，或者是吃他们的印度饼，我觉得那个饼非常非常好吃。 是不是像国内的印度甩饼啊？ 嗯，有点不太一样，它有好多种饼耶，它有一种饼是硬硬的脆脆的，像芝麻饼，有很多芝麻，还有一种是软软的发面饼，里面估计放了黄油吧。 嗯， 然后还有那种是炸过的，像一个球一样的饼。 我觉得像 popover 你形容的。 嗯，但是它是脆脆的，就是像油条那掉下来一片一片脆脆的那东西， 有酥皮的， 也蛮好吃的。我觉得 我刚被人教育了，说有酥皮的东西含油超高。 对的对的，所以说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选择性的尝试一下、 嗯、 然后 Amherst 也有一家印度菜，但是 那是 被很多人贬了，就是很多人都说 不好吃。 嗯，不太正宗吧，可能是，但是我觉得这边可能也没有非常正宗的。 对，反正我也没有吃过真的，就给 我 一个价格， 没有 我也辨别不出来。 Amherst 那家印度菜在，想一下，在那个 Townhouse 后面，在 Main Street 上面，大家找一找就找到了。Amherst 很小的。然后讲一下越南菜，最近 Amherst 开了一家叫 Pho， 就是越南米粉的店，就他什么都不卖，就卖米粉。我没有去吃过，但是我觉得他们的 menu 太小了，就是选择性比较少，一般就是、 嗯、 我觉得大家都就 Blue World 就有越南米粉，就跟那个差不多。 我吃过，对，就在 Camper Center。 其实他们没有什么花样，关键是一个汤料很鲜，我都不知道他那个汤料怎么熬出来，很多人都说有很多味精，但是我觉得那汤确实蛮好喝的。 我觉得很特别的是他们会放柠檬， 对，然后 basil 豆芽，还有 对像 basil 那个鱼露啊，是越南和法、 嗯、 泰国菜里面放的比较多的。 嗯，法国好像也有。 对，其实 basil 是美国菜里面也用了。 嗯、 啊，然后你要吃更比较正宗好一点的越南菜，你就要跑到 Springfield， 因为 Springfield 也有一个很大的越南人的 community， 就是。像有一家叫 Bamboo House 啊，然后有个 Full Saigon， 它就在一个十字街上，就好多家越南餐馆，有兴趣的同学可以去查一查网上。 哎，你吃过的越南菜当中除了米粉米线还有什么比较好吃的呀？ 然后就是它的头台里面就会有就是春卷，越南春卷是用那种米纸、 嗯、哼 不是炸的米纸，里面卷了豆芽菜啊或者肉啊虾，然后就是凉着吃的，然后就蘸着海鲜这样吃。 哇，很不错。 因为那个米纸在妈妈店也能买到，所以可以自己做，然后里面什么东西你想卷什么就可以卷什么。 妈妈店，我们还能指望妈妈店吗？ 这个问题以后再说。 OK。 嗯，然后其他的越南一些就是米饭啊炒菜，我的味道吃起来跟中国菜很相似。嗯，然后看一下韩国菜吧，这边唯一的一家韩国菜就是九号路上那一家，肯定是大家都去过吧。 对，我也去过， 就在那个加油站旁边那家，他们有一个卡拉 OK， 有一个韩国餐馆，然后还有一个韩国的小超市。 嗯，有的时候嘴馋韩国菜的时候还是会去一下，但是听我的韩国朋友说就是比较差。 对， 但是我很喜欢吃他们的一点一点的开那开胃小菜、 嗯、 泡菜啊土豆啊什么萝卜啊，还可以吧。 我觉得他不如以前南大后门口的一家好吃。 对，我觉得不如国内的韩国菜， 甚至没有国内的做得好。 你想那个韩国正宗那种凉面他都没有。 嗯， 韩国那种凉面不是很有名吗？ 嗯、这个我倒 没 吃过。 嗯，可能他们也是美国化了那种。 我对那家店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墙上有很多人很多人的签名、 哎、对，我一开始也是被那个吸引住了，觉得很有意思。 我们也可以去写吗？叉叉到此。 我觉得好像已经没有地方写了。 我可以用荧光笔写， 盖上，把人名字盖上。 可以用毛笔写。 嗯，韩国菜里面比较有名就是一般就是帕炯，帕炯就是葱油煎饼啦，就是， 嗯哼， 你可以加海鲜或者加泡菜。然后他那个超市里面呢，有专门那种做那个饼的粉卖，其实就是地就是面粉和了可能一些鸡蛋啊之类的， 嗯、 就但是做出来很软很软，然后你加很多葱。 你试过吗？ 试过啊，很好吃，自己做很好吃。 再试一次吧。 加很多海鲜。不会叫你的。 为什么吗？ 嗯， 要锻炼新人呀。 是不是应该听首歌啦？ 嗯， 我又说的太多了。 好，好 ，Sunflower 辛苦啦，我们再来打首歌。 Thank you. 回来，首先我们替默默同学打一则租室友广告，具体情况请联系 umasscssa.org/forum 上面的默默同学。 OK， 到此结束。 Sunflower， 我还不知道你收了广告费呢。 哦，我还没收到呢， 记得分我一份。 好吧， 下面我们来讲一下日本菜。我想这边最有名的一家应该是 House of Teriyaki， 在北川附近，很多同学应该都去过。其实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为什么我们开始讲日本菜了？ 因为亚洲菜就差不多了。怎么了？大家不想听日本菜？ 没有特殊的原因吗？ 没有特殊原因。其实我还没有去过附近的地方，我还没去过任何一家日本餐馆是日本人开的，基本上都是韩国人或者是中国人开。你进去会听他们说日语，但是一会儿你一扭头你就听他们说，他们日语只会说欢迎光临那几个字。 欢迎光临怎么说啊？ いらっしゃいませ。 哦， 可能我说的也不正宗。 看看要不要听正宗的版本。 House of Teriyaki 也是韩国人开的，然后我觉得还可以吧，他们有一些韩国菜也不错。我觉得去吃比较划算的就是去吃他们的 lunch special， 他们有很多就是叫 bando， 就是一个 box 里面有就是各种要有可能会有 sushi 啊，或者 tempura 炒面饺子那些啊。我觉得你可以选择，就是很多人不要吃生鱼片的话，它有那种没不含生鱼片的 sushi 啊，所以那比较划算，一般可能就10块钱12块钱左右吧。晚餐的话就会比较贵一些，然后 lunch special 里面有一些韩国菜，就像我以前提过的有豆腐汤，韩国的，就是 你是说在日本餐馆里面， 因为他是韩国人开的，所以他有一部分 menu 他是韩国菜，然后他的韩国菜跟我刚才说的九号路上那家韩国的韩国菜不太一样，就有些基本的像他们做日本菜，所以但是他们两家都会有豆腐汤，但是味道不太一样。 我还以为他们都喝味噌汤。 对，味噌汤是的，对，忘了提味噌汤，韩国人好像不喝味噌汤。 味噌是味精的意思吗？ 不是，味噌的日本名字叫 miso， 它其实是一种大豆制品，大豆发酵以后，像我们的那种甜面酱啊什么酱啊，都是大豆发酵以后，然后又加了另外的东西进去。味噌其实是除了它就是盐分高一些，其实是非常健康的东西，因为日本人一般每天早上他们就会吃米饭，然后加味噌汤。 米饭和味噌汤， 对，他们不会吃粥啊什么的，我觉得很不适应。然后一般味噌的话在妈妈店可以买到，它有好多种，有白味噌，有红颜色的味噌， 但我也不知道具体区别在哪里。那个厚腹的 是不是一个是红豆做的，一个是黄豆做的？ 不，它不光是豆子，它有可能是一些麦发酵出来做的、 哦、高粱， 有各种各样的植物，高粱也可以。对，在其实在厚腹的有很多 organic 的味噌，好像在这边桑德兰附近有一个专门做味噌的工厂，听说。大家可以买来试一试，就是放一勺子，然后煮一锅汤，里面可以放蘑菇啊、豆腐啊、豆芽菜啊，就其实 一大锅汤就一小勺味噌就够了，看你需要咸淡，所以其实你也没有吃进去很多盐分了、 嗯、 但味道还可以，做菜也可以放一些味噌，可能味道有点像黄酱，就 黄酱， 我不知道北京人经常吃，哎，不说了。 哇，你真是对本国美食和异国美食都均有涉猎啊！ 然后downtown在 Subway 旁边有一家叫 Ligado， 是最近开的，去年开的吧？ 我们来的时候就已经有了。 对，刚刚开，也是韩国人开的。嗯、然后他们的菜就跟 House of Turkey 有些不太一样，比如说他们会有拉面， 嗯、 他们会有日式的咖喱。 嗯哼。 然后像那些 Teriyaki 啊，什么烤肉啊。什么鳗鱼饭什么两家都会有的。 他们那个 Alligator 做的正宗吗？ 我觉得还行吧。 OK， 你觉得还行，我们应该觉得也很行。 但 Alligator 是没有韩国菜的，我去吃过，以前很久以前去吃过他们的生鱼片，觉得还蛮新鲜的。 好，我要去试一试。 然后再说一家是 Northampton 有家 Osaka， 是人气非常非常高，非常非常流行，然后经常会很多很多人的。奥萨卡据说是也是中国人开的菜馆，好像是 福建人 哈。 我去过、 嗯、但是我觉得他们的像寿司什么的做的比较 fancy， 然后据华杰克说鱼也比较新鲜。我是只去过一两次。 对，我去的时候有人点过一个鱼片的拼盘，里面有各式各样的生鱼片、 嗯、 然后觉得口感还是很不错的。 对啊，流口水了。可是我不能吃生鱼现在、 啊、因为细菌吗？ 就怕细菌感染吗、 嗯、 不过一般鱼新鲜的话大家吃起来还是可以放心。然后有一家可能大家不是很知道，在 Sunderland 有一家叫 Gotten of Japan， 它是就是那种铁板烧，一大块铁板，然后会有十几个人围着铁板，然后呢厨师会在铁板上给你做鱼啊，做肉啊，虾啊，蔬菜啊，然后他就会铲起一块来，飞块蔬菜飞到你嘴巴里，就其实它有一种表演的成分在里面。 铁板烧你是说？ 对，它是一块很大的铁，跟桌子一样大的铁板，然后每个铁板前面会有一个厨师，然后他们会把那个洋葱做成一个火塔形状，然后点上火，反正就是做的挺 fancy。 它就是在日语里面这个叫哈巴七， 是什么意思呀？ 就铁板烧的意思，然后比较贵吧，然后反正我觉得吃起来不是很实惠，但是偶尔去看一下他们表演什么的还是蛮有意思的，就在 Sunderland 116上面，大家可以上网查一下，那家比较鲜为人知啦，但它的装潢啊什么都比较好，环境也比较好。 来，我们再来 highlight 一下那家叫什么来着， 叫 Gotten of Japan， 就 G-O-T-T-E-N Gotten of Japan。 嗯， 对。 有没有吃回转寿司的地方啊？ 我没吃过哎，我想不知道纽约波士顿会不会有。 对啊，我一直就很想吃回转寿司，因为 其实我觉得在日本的话好像回转寿司是属于那种比较低级的寿司店， 就是像吃便餐。 对对， 工作餐的时候 一般的人，就如果你吃不起那种很贵的寿司的话就去吃回转， 是吧？但我觉得很多情况真的是在日本和在外国完全相反。 对，就跟我们觉得我们想象中的中国菜和在美国， 在美国的，对，美国人只会做西兰花炒牛肉， 什么什么什么 经典中菜，美 宫保鸡丁， 宫保花生米吧。 嗯，好了，我们总算可以讲到中国菜了。 啊，终于讲到家乡的菜了，好激动啊！ 看我们来比一比吧，中国菜有什么呢？ 中国菜这边的中国餐馆也不是很多， 大家一说起来肯定会比较失望，可能大家去的最多的就是 Royal Buffet 咯。虽然现在有两家 Royal Buffet， 可是我觉得新开那家质量在下降哦。上次去吃龙虾腿只端出来吃了一个小时，只端出来四五个那样， 然后被我们一下子就抢光了。 一般都是这样的，有的时候那个师傅会看人决定做不做 sushi。 哦，可能是吧，反正吃多了也就是那样吧。 对，吃了很腻。 嗯，填饱肚子还是可以的，比较划算哈。 有没有离我们这边近一点的吗？ 你说 buffet 啊？ 不是不是，就是中餐。 嗯 ，Amster 就有好几家呀，像 Panda East， 是叫香园吧？ 哦，对，我听说过香园。 对，就在那个在 Ross Cafe 在邮局后面 旁边。 嗯、 对，那家好像美国人去的也挺多的。它主要是它有一个 lunch special， 就是5块6块钱那样子，然后会有一个汤、一个菜、一碗饭。我记得我来美国的时候去的第一家中餐馆就是那边，当时觉得哇，终于能吃到中餐，好好吃啊！ 感觉很像南大门口的盖浇饭，附送鸡蛋汤一碗、 嗯。后来就觉得不怎么样了。可是据林丽说啊，还有好几个，他们的就是晚餐，我只去过他们的 lunch， 但是没有吃过他们的晚餐。说什么清蒸鲈鱼还不错，什么爆炒大虾什么的，大家可以去试试。我记得他们好像还有牛筋什么的，就有一些平普通中餐我吃不到的菜了。 我突然觉得这些说起来很 fancy 的菜，有卖地的厨艺高手们几乎都会做。对，还有梅菜扣肉啊， 就是啊， 那个还有一个什么拿手菜来着， 叉烧， 蜜汁叉烧， 超哥的拿手菜。 对啊， 可惜我们今天请不到他，要不然让他讲一下怎么做的哈。 对啊，我们在 Amos 创业吧。 对啊，然后 Amos Downtown 的话还有什么 Amos Chinese， 安城中国饭店。 对， 就是每个桌上都摆着大烟袋蓝的那家饭馆。 还可以啊，但是我觉得他的餐馆有个特色，就是说因为那个老板他自己有农场，所以他会种植很多新鲜的蔬菜，所以你可以点到一些豆苗，豆苗就是那些一般 豌豆苗 吃不到。对， 它有没有菊花落？ 你要求也太高了吧。 豌豆头、马兰头， 别说了，我做给你吃。然后他有时候会随季节性做一些东西，比如上次我去还点到了萝卜糕，然后他们有时候会包粽子，但你得认识里面的人。然后 那他们会不会做那种很特色的中国小吃青团啊这种东西？ 不要要求 太高，可能有点难度。 然后 Northampton 有一个叫香园，叫 Hunan Gourmet， 在 King Street 上面，评价是很高的，但是我从来没有去过，不知道去过的同学觉得怎么样。其实这边附近有一家吃 Dim Sum 的地方，就是港式，在 Florence， 就是 Northampton 再过去一点，就有一家餐馆叫 Great Wall 长城。估计大家收到很多 email 说长城在找 waiter waitress， 对他们那边确实， 这个是个很好的暑假的 part time job。 对他们那边就是很忙很忙，地方很小，每次去都很挤。但是他们星期六早上会有一些香港的点心，像叉烧包啊、莲蓉包啊、 云吞面啊。 云吞面没有。 哎呀，为什么我想吃的都没有？ 我忘了有没有什么凤爪，我忘了，可能没有吧。反正种类比较少，然后味道还可以吧，解解馋吧，去省得跑到保死。 好，趁 Sunflower 接电话的时候，我们来再切入一首歌。 我就 滔滔不绝， 黔驴技穷，不对， 哦， 没词了。我觉得实在是这附近没有什么好吃的，要好吃的一定要去 Boston 或者是纽约啊。 要好吃的一定要回中国 啊！其实最好吃还是自己做吧。 对啊，我觉得每当想到中餐的时候，我就会特别特别的想家。 那我们让华杰克给我们讲一讲 啊！不要让我一个人单飞啊！你要陪我一起说的。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一个电影，是李安导演的李安三部曲之饮食男女。 看过， 我觉得之前的头五分钟特别的经典。你记得那个狼熊扮演的那个爸爸在怎么做他的那些菜吗？比如说做鱼的时候，他是用两根筷子从鱼鳃里边把内脏取出来的，然后是怎么样做梅菜扣肉的，一招一式都特别的经典，而且运用了各种什么煎啊、溜啊、炸啊、薄、蒸煮，各种手法都运用到，所以我特别喜欢《饮食男女》的前几分钟。 看你理论水平还不错嘛， 哦，一般般，一般般。多谢版主的夸奖，本夫正在积极的学习中。嗯，我记得上个礼拜刚好是清明的节气，而这个时候又是国内各种好吃的东西开始上市的时候。可能是因为春回大地，万物复苏吧，什么好吃的都出来了。比如说有各种长江的鱼类啊，然后各种瓜果蔬菜啊什么的。你这个时候就应该多吃啊 ，sunflower。 因为我们两个都是江苏人，所以我们特别提到长江的鱼。可是很多很多鱼都已经绝种了，现在买起来像刀鱼啊，现在都要几百块钱一磅一斤，买到的都是 今年的市价已经是1000块了，1000块一斤了。 哇， 而且在长江捕捞刀鱼是要捕捞证的嘛，一旦高价买到这个捕捞证之后，捞到了有限的几条刀鱼，价格更是会炒上去。 哇， 然后我们今天本来是有打算讲一讲全国各地的八大菜系，后来第一觉得这个野心过于大了一点，很难在短短的两个小时节目之内就给大家讲全， 因为肯定有很多人都从全国各地来，他们知道的一定比我们多得多。 对，后来还有一个很现实的原因，就是我们的嘉宾全部都出去了，所以我们今天只能讲一讲淮扬的菜， 基本放我们鸽子。 那我现在就和大家一起来回忆一下在国内的清明时节可以吃到的好吃的东西吧，也在大晚上的时候可以引诱一下大家的味蕾。清明其实是一个非常传统的节日，好像已经有2500多年，然后前两天的时候还听说我们可爱的主席同学在清明这一天吃冷的食物，为了纪念这是一个寒食这个节气，因为就是清明和寒食本来是两个事件嘛，但是已经合二为一了。然后在这天的时候，全国各地的有很多不同的习俗，比如说山东他们好像有吃鸡蛋和冷饽饽，吃冷的高粱米饭的习惯，否则据说会遭冰雹。 嗯， 然后在山西他们会在白面里面用白面蒸大馍，然后在里面夹上核桃、枣、豆子之类的东西，然后盘成龙的形状，中间扎一个鸡蛋，名字叫子福，是象征团圆的。然后在我们江苏省特别是江南地区的习惯是有一个很有特色的食物叫青团，我们应该都吃过， 就是糯米团子，然后就是绿颜色的是吧？ 对对对。然后 它是什么东西做出来那个颜色呢？ 它是用，我以为是艾草，后来查了一下说是燕麦草汁，我不知道是不是同一种东西。 嗯， 然后做出来的那个青团颜色非常的可爱。 那它应该是甜的吧？ 对，它 里面 会包上豆沙枣泥。 我也是想起来为什么没吃过呢？ 可能你那个时候还没有发觉到自己作为一个美食版版主的潜质。 我都不知道我们家清明的时候吃什么，我只知道会去扫墓。 还是有一些特色的，比如说什么蒌蒿啊，然后各种回游的姜、 蒌蒿 ，对对。 啊，蒌蒿好贵的。 对，那个时候是最紧俏的时候，因为还没有大棚养殖技术。 对，好几块钱一斤啊，真特别特别好吃。 对对对，非常清香。 对，蒌蒿算是江苏特产，我觉得南京比较多。 对，我觉得是 南 京 特产， 因为它好像是长在江边。 它非常非常的嫩，就是细细的。 来考你一句古诗，关于蒌蒿和河豚那什么的。 河豚， 就是说清明前鱼骨软如棉，然后清明后鱼骨硬如铁。 嗯， 就是很多东西过了这个节令之后，你再吃就已经没有意思了。像刀鱼的价格就会跌一半。 我觉得你不要再说鱼了，一说鱼我们这边口水都哗哗，因为在这边实在是没有活鱼。 所以我觉得 Amers 其实创业空间是非常广大的，我一直梦想成为 Amers 的放活鱼的鱼贩。 对啊，你想我们有这么多中国人，搞个妈妈店真是。 关于妈妈店的问题我们要留到最后再来声讨。OK， 我们说了提到很多次刀鱼，但是我相信可能有很多同学都不知道刀鱼长什么样，什么是刀鱼，刀鱼好不好吃。 我只知道 有 很多很多的刺。 对，它是长江三大江鲜之一嘛， 特别多的刺。 对，然后它身体形如尖刀。刀鱼其实应该是海鱼，但是在回游到江苏晋江这一段的时候，体内的盐分就已经淡化很多了，所以味道其实和淡水鱼一样，但是又比完全土生土长在淡水的那种湖刀要鲜美很多。 据说美国这边也有，只不过就是海里面长的，然后他美国人都不吃。 哦，有海刀。 对，他美国人都不吃，因为刺太多了，就会很便宜或者扔掉那样子。 嗯， 不知道哪里能买到。 哎，其实国内以前有一种师傅就是专门给刀鱼去骨，然后把刀鱼肉放到面里面。 可是它里 面 也有很多很多那种小刺啊。 它可以做到完全去掉。 哇，好厉害。 现在有这种技术的师傅已经几乎绝种了，和刀鱼一样。 因为反正刀鱼也没有。 对，所以现在国内做的都是清蒸刀鱼。但是尽管如此，清蒸刀鱼还是一个非常经典的菜品。 哎，我也不希望吃刀鱼，我只想吃新鲜的鲫鱼。我还在等着超哥给我带回来呢。 我也要期待一下。 已经答应了。 哦耶。 好吧， 下面一个讲什么？ 清明前后种瓜种豆。说完了荤菜，我们来说蔬菜。蔬菜其实已经说过了，就是南京的蒌蒿。 好像我们的知识比较局限，只知道江苏有什么，不知道其他地方有什么。 对，下次以后有机会的话，我们一定要请川菜做得很好的同学。 准备工作做得不够哦。 不要批评我了嘛，班主。这个还有粤菜做得很好的超哥，还有湘菜。 粤菜是什么味道？ 广东。我就不班门弄斧了，但是我还是要简单的发表一下意见。我觉得粤菜口味很清甜，就是 它会比较甜吗？ 不会很油腻，比较清淡，但是会有一点偏甜，像很多粤式的点心什么的大家都应该很熟，什么陈面虾饺啊之类的。哦，还有广东的甜品双皮奶。 广东不是最有名就汤吗？ 哦，还有那个炒河粉、炒肠粉都很经典。这些都是我在广州的上下九有家叫男性叉叉叉叉叉叉店吃到的，印象非常深刻。因为我在那边刚进去了一会儿就已经吃到肚子溜圆的出来了。 那是你胃太小了。 总之，哎，祖国的河山也好，菜肴也鲜美，这个我们回国发展吧。时间又不知不觉的过去了，我们再来放一首歌吧。 做今天的阳光。当时如果没有什么，当时如果拥有什么，又会怎样？ 开始播音了，开始播音了。一首歌之后我们又回来啦，感谢麦克同学对这首歌的喜欢，他说他认为这是林夕和王菲合作的最好的一首歌曲。另外还有观众纠正我们的一个错误，就是卢蒿和娄蒿，那我们说的应该是卢蒿。哎， 对，我们说的是那个蔬菜，但是我们不知道娄蒿是什么。 娄蒿是什么？欢迎 MSN 到 DJ UMass 给我们宝贵意见，谢谢。 我们两个知识实在是太贫乏。 也没有那么贫乏吧，一般般贫乏吧。 好吧，我们决定下次专门做一期节目来讲，深入的探讨一下我们中国各个地方的 菜 系。 对，欢迎有研究的同学来主动当我 们的嘉宾。对啊，很多很多，听说 IMI 香菜做得很好啊，然后还有很多很喜欢川菜的同学啊，我觉得都很多嘉宾我们想请的都没有请到，哎，面子不够哦。 哎，我们应该是八大菜系各个地方各挑一个代表的人物过来讲讲各自的菜系。 干脆开个 party 算了。 对，开个 party 先吃后讲，这个主意好。 一说 party 大家都比较兴奋哈。哎呀，好吧，那么这个话题我们留到下一集吧。 OK， 我们连下一集的节目内容都定了。要不要再听一首歌？ 有人点歌吗？ 没有人点歌，我们就放我们喜欢的歌。 关于那个偷渡客你还没讲。 哦，对了，我要补充一下刚刚那首 前面 气势恢宏的像弥撒一般的曲子 The Mass， 是来自 ERA 乐队的，然后它是由一位来自福建的偷渡客和我们忠实的老听友兼今天的录音师点的，再次送给你，也送给所有UMass 的同学。嗯，好，再来听首歌。 Time. 刚才说到面粉对吧，就是说高筋面一般做蛋糕面包不对，做面包或者是馒头啊包子一般最好用高筋面粉，做出来比较有嚼头。然后高筋面粉英文超市里面叫 bread flour， 不是很普遍，你要好好的找一找，就是 bread flour 就名副其实就是做面包的面粉。然后是一般最常见的就叫、 你说的是 flour 是面粉的意思、我以为 是 面包花。 最普遍的就是叫 all purpose flour， 就是说中筋面粉， all purpose 就是说什么都能做的。 那个我们家有好多、因为我们从来都搞不清高中低哪个应该用哪个。 中筋面粉啊，就是做馒头包子也没有问题啦、但是做蛋糕的话它就比较挑剔，一般就需要有低筋面粉，就是说 会比较松软， 超市里面会叫 cake flour。 其实 高筋面粉低筋面粉中筋面粉在妈妈店都有可以买到。如果你手头上没有低筋面粉，你可以用高筋面粉混合玉米淀粉，这样就 减少它的面粉的筋度来代替。然后讲一下糖吧，糖就是有一般的我们的白砂糖，然后也有一种叫糖粉，叫 powdered sugar。 糖粉就是粉末状的糖，一般有的时候做甜点的时候要求比较高，因为糖会吃起来会一粒一粒的、糖粉就比较质地比较细腻 均匀很多， 有的时候做 cookie 啊什么的会要求用糖粉，但一般做戚风蛋糕的话普通的就是白砂糖就可以。有的时候会加一点蜂蜜来就是增加一些特殊的味道，然后 代替掉一些糖。然后油吧，一般就是戚风蛋糕的一大特色就是说它加植物油不加动物油，像超市你买的很多蛋糕都觉得很腻啊，其实它加了很多黄油，但如果我们加就普通的玉米油啊植物油啊就比较清淡一些。 哎，黄油是从牛身上提取出来的吗？ 对对，它100%的动物油、所以它的胆固醇啊脂肪都比较高， 但是它很好吃 很香。 对， 吃少量可以， 我们家蛋炒饭的时候都会加一点。 然后做这个戚风蛋糕一项最重要的原料就叫塔塔粉。塔塔粉的就英文名字叫 cream of tartar， 一般在那个超市卖那些香料的地方能买的，卖就是那些胡椒粉啊姜粉啊那些地方，一个小瓶子一般还比较贵，要3-5块钱 一盒。这个塔塔粉的作用呢就是说，因为你做蛋糕的时候你需要蛋糕蓬松发起来，塔塔粉的作用就是为了稳定蛋白。它是其实是一种酸性物质，等一下我再讲这个什么叫稳定蛋白。然后塔塔粉经常可以用那个白醋来代替，就我们平时吃的、但你不要放那种浙江陈醋啊，都吃起来一股醋味，就放一点点 一两滴的白醋就可以帮助蛋就是蛋糕它发的比较稳定不会塌下去。材料基本上就这些，然后讲一下工具吧。其实做蛋糕是一项投资，因为你要买很多，一开始的时候你要买很多工具，如果你工具不到位的话到时候就手忙脚乱，然后做出来也不是， 就像滑雪你虽然只是第一次去滑你需要投入很多从头到脚。 对啊，但是你投入一次以后你就舒服啦，然后 但是 可以 蛋糕的工具有没有地方可以租吗？ 到我家来租，到我家来租。我不停的买就积累了好多工具。第一个就是要量杯量勺，我觉得这个比较重要而且比较便宜，因为你做一般做这些甜点啊做蛋糕最重要的是分量要称好，特别是新手，你不知道有 水和面粉和鸡蛋那些的比例，油的比例都要非常的精确，要不然就是说面粉过多或油过少都会影响到蛋糕的质量，所以量杯量勺一定要备的，这个也比较容易能买到也比较便宜。然后一个就是秤，一般就是说秤的话就称起来比较精确了，像面粉说你那个 package 里面一拿出来就压得很死，就是说它的体积和它的重量可能，因为有的 recipe 上它会要求是多少多少体积的面粉，有的时候多少多少重量的面粉，特别是像中餐的甜点做起来它都一般都说多少克，所以你买一个小秤比较方便。 这怎么像是一场化学实验呢？ 我懂，我也只懂一点点为什么这个东西是这样的。然后就还有一个东西就是面粉筛子，我刚才说了面粉刚从袋子拿出来的时候压得比较死比较实会有面疙瘩，做蛋糕呢对面粉要求比较严格，因为它要做得非常的均匀非常细腻，所以你最好把面粉过筛一下，筛完了以后的面粉就是薄薄的一层很松软。这个面粉筛子就是很多店都可以买到吧。然后就是烤盘了， 烤盘有一次性的，也有那种多次用的，然后有托底的，有不托底的。托底的话就是蛋糕拿出来比较方便。 什么叫托底？ 就是它一个烤盘的底是可以切下来的， 哦， 它是一个箍，像一个头箍一样，一箍， 嗯， 它有，然后烤盘也分粘的烤盘不粘的烤盘，像我们做戚风蛋糕的要求就是要不粘烤盘，一般人都会认为粘，哦不对，我说错了， 嗯， 做戚风蛋糕就是要求要粘的烤盘，不能用不粘烤盘，一般人都会觉得不粘烤盘比较好啊，蛋糕不会粘在边上，但是做这个戚风蛋糕它是为了让那个面粉要沿着那个壁要慢慢的爬上去，所以壁不能粘，所以万一一旦你买你家里只有不粘烤盘的话，你就可以买烤盘纸把它垫在周围一圈上面就可以代替，同样可以用来做戚风蛋糕。我刚才说的烤盘纸呢，这个就叫 parchment paper， 就是 parchment， 它是一种硅胶类的paper，硅胶做成的纸，所以进烤箱烤它也不会烤糊了烤焦了，大家千万不要把它跟蜡纸 wax paper 搞混了，因为 wax paper 一到烤箱就化了，就蜡纸一般是就是用来垫 cookie 啊什么那些就滑滑的那种纸， parchment paper 一卷可能要六七块钱比较贵，但是一卷可以用很久很久， 而且如果像我们这种做的很少的， 对啊，都到我家来拿吧， 一次两次 我也是买了 很 多面粉都出虫了，很多东西都坏掉了，都很久不做了。然后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打蛋器，因为你想做戚风蛋糕最重要的一个步骤就是要把蛋白要打发， 嗯， 就是蛋白要打成那种泡沫状乳白色的，然后你用手打会累死你的，所以一定要买一个就是打蛋器。这打蛋器有两种，一种叫 hand mixer， 一般就是10块钱左右吧，就是手提式的，然后就是它有两个搅拌棒，然后就可能1到5个速度吧，就那样打。还有一种叫 stand mixer， 那一种就贵了，70-80块钱，100多-300都有，就是那种。 这果然是一项投资。 对，我觉得一般人都不行，因为 stand mixer 的话，它还有很多其他功能，可以揉面啊什么的。但是我觉得没有必要，如果你只为了做蛋糕，就去买一个打蛋器就好了。我们家有两个可以来借。然后就是需要的盆啊，然后是搅拌用的橡皮刀。最后就是为了让蛋糕表面要平整的话，你就要一个抹刀，就把它到时候烤出来不会高高低低那样。就还有一个值得投资的就是一个定时器，因为烤蛋糕都是对时间有要求， 精准的要求， 有的时候你去上网了，哇蛋糕烤焦了。但是一般微波炉上会自带定时器，我手机啊都可以用。下面讲一下几个最关键的步骤吧。第一个就是说最重要的一个步骤就是打发蛋白，就是说首先你把鸡蛋买坏了以后，蛋白和蛋黄要分开，一般就是说鸡蛋如果非常新鲜的话，它的蛋白和蛋黄是很容易分开的，特别是刚刚从冰箱里拿出来的时候，像我就是 一敲然后就一个盆放蛋白一个盆放，但是也有很多其他的方法，有的时候就是说对戚风蛋糕最严格的要求就是说 蛋白里面绝对不能有油，绝对不能混进蛋黄，不能有油不能有水，要不然你蛋白就打不发，就要用一个非常非常干净的盆 装你的蛋白。然后呢刚刚从冰箱里拿出来的蛋白它温度比较低也不容易打发，所以你得就是说刚从冰箱里拿出来的它比较容易蛋白蛋黄分离，但是它不容易打发，所以你分好了以后在室温底下放一段时间，10-20分钟那样，然后你再去打发那个蛋白就比较容易打发。然后打发蛋白的时候就用我刚才说的那个 hand mixer， 就是打蛋器，然后里面加一点刚才我说的那个塔塔粉或者是白醋，然后就是拼命的打拼命的打，一般我觉得7-8分钟就能把它打发了，有的时候还会出现超过打过硬的问题，就打到一定程度它太发了反而就塌下去了，所以这个很有技巧。 对啊，我觉得这个程度真的很难把握。 对，就是 有没有一个什么计时器让我们计算泡打到什么程度 的时候可以停止。没有计时器，但是因为你计时器的话你鸡蛋啊你的打蛋器功率什么都不一样，所以没有用啊。有一个窍门就是说你打完以后把那个盆翻过来，它的那个蛋白不会掉下来，翻过来你套头上它不会掉下来，这就是应该你打到的程度。 但是 如果它 这种检验方法是破坏性的，一旦它掉下来了， 如果你盆一侧它会有 呈液体状还有流动的话，就说你还没有打到一定程度。 但如果打过了的话呢？ 打过了它也是不发的，打过了会出水。打到后来有的时候他们说哎呀打了十五分钟了，然后发现水和那个都分离出来了。我就打到过一次这种程度，就打得太过了。其实打发蛋白有好几种，它有干性打发、湿性打发。刚才我讲的那种最厉害就是干性打发，打到最硬的程度，另外那种就不讲了。 要不要喝点水啊？ 不用了。嗯，打发，对，蛋白打发以后，然后就是把那些材料都混合到一起。蛋白一般蛋白打发的过程中就逐渐加入糖，然后另外一边就是蛋黄也需要打发，就打成那种乳白色，稍微有点黄的乳白色，是黄蛋黄色，对，也稍微发一下，然后再把面粉混进去。 为什么蛋白和蛋黄要分开打呢？ 因为蛋白的作用是，就是蛋糕之所以松软，全靠蛋白的产生的那种气泡，就是空气。就把很多很多的空气打到蛋白里面，这样蛋糕就松软了。蛋黄就起不到这个作用，而且蛋黄会阻止蛋白，因为一旦就是有油或者水混入到蛋白里面，蛋白就打不发了。 嗯， 所以你的盆什么的一定要保证干净。然后你搅拌的时候，一般菜谱上会告诉你什么东西先放，什么东西后放。放完了以后，你搅拌的时候，跟蛋白搅拌的时候，你不能这样像搅肉一样搅。像我们一般做馄饨馅什么都会说顺时针搅，拼命的搅，拼命的搅。你一旦那样一搅，就会把刚刚你打进去蛋白里面的空气全给打跑了，搅跑了。所以你搅的时候要用切菜的方式，像炒菜一样，就切下去把底下的翻上来，切下去把底下翻上来， 就是这样。 对，像切菜一样，它它它那样切下去，上下活动，不要那种圆周型的运动。对，然后一开始你会觉得那蛋黄蛋白很难合成，因为蛋白很轻很轻，然后蛋黄很重，一个是很稠的液体，一个是很，哎呀，我说的这么多，大家不经过实践可能也没有什么感觉，反正就是搅拌的时候要注意吧。 对啊，大家可以有失败几次，然后失败的成失败的那个结果， 对啊，我都失败过很多次呢。然后搅拌完了就是进烤箱之前要放在桌子上敲一下，蹦，就把里面一些气泡给它弹出来，要不然烤完以后会有洞在里面。然后一个就是烤完以后，就是说拿出来的时候你要把蛋糕倒扣，要不然蛋糕会缩回去。像那个包子，蒸包子的时候，你包子蒸完了不能马上开盖子，一开盖子它包子又会回缩，就是有一点好像是内外压力不一样吧，我也不知道，就差不多的原理我觉得。就因为一开始它很热嘛，就空气就撑着，然后一拿出来就一凉，它踏一下缩下去，所以把 就没行了。 对，倒过来就会好一点。嗯， 这边马上 隔全 部 我觉得差不多了吧，关键的几个步骤，关键是大家要不怕失败，努力尝试。这个就是说你做完这种基本的戚风蛋糕以后，然后你就可以在里面切开了抹奶油啊，或者是你做蛋糕装饰啊，因为你学会了这个基本的以后，你就可以做更复杂，比如说在里面加入巧克力啊，加果仁啊什么的都可以。 chocolate chunks。 那些蛋糕装饰的东西我就不讲了，有兴趣的同学可以到我家来借工具，我有一套全套的蛋糕装饰的东西，像菊花蛋啊，菊花嘴啊， 什么 就你挤出那个玫瑰花来， 太专业了， 我现在已经不会了。 我现在充分意识到了我和版主之间的显著差距。 没有，你做过一两次就会了，反正大家就是要不怕失败，努力实践。 我决定要先到版主家观摩几次再开始动手。 对，大家不够工具的话就到我家来拿吧。好吧，下面我们来听首歌吧。 好，我们先来 听什么歌呢？ 请大家稍等片刻。 说 陶喆的今天你要嫁给我，这首歌特别送给超哥和 Sherry 同学， 现在是蜜月期啊。 OK， 废话不说了，我们来听歌吧。 玲玲，你说陶什么 Hey, 首情歌忽然充满意义，我就在此刻突然见到你。Take it away。 春暖的花香带走冬天的凄寒，微风吹来意外的爱情。 It's love。 鸟儿的高歌拉近我们距离，我就在此刻突然爱上你。 上帝和亲友面前见证，这对男女现在就要结为夫妻，不要忘了这一切是多么的神圣。你愿意生死苦乐永远和他在一起，爱惜他，尊重他，安慰他，保护着他，两人同心建立起美满的家庭。你愿意这样做吗？ Yes I do。 听我说，手牵手一路到尽头，把你一生交给我。天已是过去，明天更多回忆，今天你要嫁给我， 今天你要嫁给我， 今天你要嫁给我， 今天你要嫁给我， 今天你要嫁给我。 广告之后欢迎回来，下面继续由我们的版主 Sunflower 同学给大家介绍一点关于 cheesecake 的知识。 对，刚才前景问我是哪里人，我是无锡的。我就想讲一点点关于 cheesecake 的吧，就是 cheesecake 一般有好多种啊，首先是分为需要烤的和不需要烤的。不需要烤的就是把东西混合一下就放冰箱掉， 像 tiramisu 一样 差不多吧。 嗯，好简单，我喜欢。 它可能一般里面就没有生的鸡蛋什么，一般就是黄油啊，然后 酸奶油啊，然后那些 cheese 啊，就混混合就好了。 这个 equipment 需要的多吗？ 这个不需要。哎， 哦耶， 因为它不需要打发什么的。 我的生活应该从这种简单的学习开始。 我就把它拌匀了就行，你就 你就得买对 cheese， 就是那种 cream cheese， 不是随便什么 cheese 都可以的、然后就是要烤的 cheese 就比较复杂，要烤的里面又分为 重乳酪 cheese 和重乳酪蛋糕和轻乳酪。 这又是什么？ 像美国店一般都吃到那种叫重乳酪，就是说它没有面粉，没有面粉在里面，或者是很少很少的面粉，然后底下会有一层面包或者饼干，饼干屑加黄油烤出来的底，然后那边就是里面就是很多很多 cheese 或者酸奶油黄油，就是面粉很少很少，然后就吃起来口感比较厚实，比较 味道比较香醇。然后轻乳酪蛋糕就是说就像普通蛋糕一样，只不过是放了一些 cheese 的味道，所以吃起来更比普通蛋糕更好吃，因为有 cheese 的香味在里面，但是比那些重乳酪蛋糕清淡一些。像一般日本人啊，他们都喜欢吃轻乳酪蛋糕，我觉得我们中国人也会喜欢吃轻乳酪蛋糕，但轻乳酪蛋糕烤起来很不容易烤。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轻乳酪蛋糕它需要就是慢慢的烤，所以要采用那种水浴烤法，就说你得放一大盆热水，把你烤盘放到热水里面，烤热水的温度。 我们是不是还要再去买一只大盘呢？ 你要买的东西多了。我也是没有怎么烤过，没什么经验了。反正就是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朝这个方向去看看你喜欢哪种口味。一般就重乳酪蛋糕就是比较容易，不太会失败。一般乳酪蛋糕烤的时间就比较久，可能要烤一个小时什么，都是温度比较低，慢慢的烤呢。大家有兴趣就试试吧。我没什么可讲的了。 这不光得有兴趣，还得有实力，不光是经济实力，还得要厨艺上的实力， 不要多少经济实力， 还有不怕挫折、不怕困难的精神，最后烤出来一个，还 是所有的一切都在于都看你感不感兴趣，对吧？你感兴趣，你钱啊精力都愿意花呀。 我觉得这真的是一项运动。 但是绝对不是减肥运动，因为烤完了是要吃的。 但是你烤的时候运动很多、 但是你可以送给别人吃。 哇，天啊，造福大众，送给我吧，送给我吧，大家都来烤，最后送给我吃吧。讲完那个甜品的做法，cheese 蛋糕的做法之后，我们 差不多可以睡觉了。 对哦，那个宝宝也要睡觉了。那我们今天再放几首观众的点歌，就可以考虑早点休息了。好，下面那首歌是，一个 C 字开头的由麦蒂著名 ID 送给彭博同学的，叫《我的未来不是梦》。 C 字开头。 在太阳下低头、留着汗水默默 分钟，我的未来不是梦，我的心跟着希望在动。 一首歌《妇女心知》，林立是送给谁的呀？ 他们说是送给 LL 的，不知道啊。 好，这是邹一点了，然后有很多人一起想送给 LL 的一首歌。 LL 今天给我们当 DJ UMass 的 MSN ID 好辛苦啊，还来考歌、下歌、传话。 很多人不知道是我的。 好吧，先来欣赏歌吧。嗯。 道大家有没有听出来莫文蔚的这首《妇女心知》的歌里在唱什么呢？ 我们觉得它实在是太长了。 这首歌刚好暗合了我们今天的主题美食，实际上它好像是在介绍提拉米苏的做法。 嗯，看起来听起来果然是很复杂，反正我是听不懂。 对啊，为了听懂提拉米苏的做法，我们还得先去学一门粤语。 好像 Mandy 做的提拉米苏不错，大家可以去请教他。 哦，你是说 Mandy？ 对， 哦， 一个香港妹妹。 哇，那一定味道相当。 其实来我家 party 的时候，大家都应该吃过啊，可能他做的太少了。 我只吃到了派，我没有吃到提拉米苏。 东西太多了。 对啊，这个世界上美食实在是太多了，我们什么时候才能一一吃遍呢？ 对啊，话题永远也说不完。 嗯，那我们今天就暂时节目暂时播出到这里。然后在节目尾声的时候，为了慰劳一下辛苦的 Sunflower 妹妹，我们打算送一首歌给她和她肚子里可爱的小宝宝。这首歌是由一个小孩唱的，然后敬请期待以后的八大菜系系列节目。祝大家晚安。 如果谁要愿意来讲也可以啊。 对，我们严重鼓励油麦地的各方高手来和大家共享厨艺。 Okay. 下线了，现在趁时间还没有到十二点的时候，再跳上来祝双双生日快乐，旅途顺利。 生日快乐，是不是还住我们楼上啊 ？OK， 大家晚安，好好享受这个长周末吧，拜拜。Some healing, yeah. These arms story never told. All this crying, all this fighting simply ain't my style. Though you're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people in my life. I love you from the day we met, I know you love me too. But at this point, walking away is the best thing we can do. These eyes never saw you leaving this heart. Is in need of some healing, yeah. These arms are letting you go. Our life is the greatest story we never told. Were we meant to be man and wife? The answer, I don't know. Of life's many mysteries, what intrigues me the most is who our children would have been. I guess we'll never know. Even as I walk away, I'll always keep the hope. These eyes never saw you leaving this heart. Is a lesson, yeah. Truth is, I saw it coming, but it hurts anyway. Truth is, I'm not the reason you're so angry. Truth is, you're not the reason I'm so passive. Truth is, you got to take me back. Truth is. So bad to walk away from you. These eyes, I never saw you leaving this heart. My heart is in need of some healing. These arms, these arms are letting you go. The greatest story never told. These eyes, this heart. Yeah. Story never told. Our life is the greatest story never told. Our love is the greatest story never told. And that's the way the story.